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章克利切的故事第三十一集。 哈利站起来在地面搜寻，也许缺失的信纸还在屋里。他抓起一张张纸片，性急之中像前一位搜索者那样不顾一切翻抽屉抖书页，站在椅子上摸衣柜顶部，钻到床肚里和扶手以下寻找。终于他趴在地上，在一个五斗橱底下看到了一张破纸，抽出来之后发现是莉莉信中提到的那张照片的大部分。一个黑头发的婴儿骑着小扫帚飞进飞出，咯咯欢笑，还有两条腿，想必是詹姆的在追他。哈利把照片和莉莉的信一起塞进衣袋，继续寻找第二页信纸。又过了一刻钟，他不得不承认母亲这封信的后面部分不在了。他是从那时到现在这16年中遗失的，还是被搜屋子的人拿走的呢？哈利又读了读第一页，这次仔细寻找着能使第二页有价值的线索。他的玩具扫帚不大会引起食死徒的兴趣，唯一可能有用的就是关于邓布利多的内容。很难相信邓布利多。什么呢？ 哈利，哈利，哈利！ 我在这儿！ 他喊道。 什么事？ 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赫敏冲了进来。 我们醒来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他气喘吁吁地说，又扭头叫道： 罗恩，我找到他了！ 罗恩恼火的声音从几层楼下面远远传来。 好，告诉他，我骂他是混蛋。 哈利，求求你不要失踪，我们都吓坏了。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他打量着翻得乱糟糟的房间。 你在做什么？ 瞧，我找到了什么？ 他举起母亲的信，赫敏接过去读了起来。哈利注视着他，读到末尾，赫敏抬起头看着哈利。 哦，哈利， 还有这个。 他又递过撕破的照片。赫敏冲着那个骑玩具扫帚飞出飞进的婴儿微笑。 我在找缺掉的信纸， 哈利说， 可是找不到。 赫敏环顾四周。 这全是你翻乱的吗？还是你进来时就已经乱了？ 有人在我之前翻过了， 哈利说。 我猜也是，我上来时看到每间屋子都有点乱，你认为他们在找什么呢？ 关于凤凰社的消息，如果是斯内普的话。 但他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我是说，他曾经是凤凰社成员，不是吗？ 那么， 哈利急于讨论他的推想。 关于邓布利多的消息呢？比如这封信的第二页，我妈妈提到的这个巴西达，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 巴西达·巴沙特写过 魔法史， 赫敏说，看上去来了兴趣。 你爸爸妈妈认识他？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魔法史专家。 他还活着， 哈利说， 住在哥德里克山谷。罗恩的穆利尔姨婆在婚礼上讲到过他，他还认识邓布利多一家，跟他聊聊会很有意思，是不是？ 赫敏的笑容中包含着过多的理解和同情，哈利觉得不大自在。他收回信纸和照片，塞进挂在脖子上的袋子里，避免与他对视，泄露自己的心思。 我明白你为什么想跟他聊聊你的爸爸妈妈，还有邓布利多， 赫敏说。 可这对我们寻找魂器没多大帮助，是不是？ 哈利没有回答，他一口气说下去。 哈利，我知道你真的想去哥德里克山谷，可我害怕。昨天食死徒那么容易就发现了我们，我很害怕，这让我更觉得应该避开你父母长眠的地方。我相信他们会猜到你要去的。 不光是那样， 哈利说，仍然不敢看他。 穆里尔在婚礼上提到了邓布利多的一些事，我想知道真相。 他把穆里尔讲的事全部告诉了赫敏。赫敏听完后说， 当然我能理解这为什么让你心烦意乱，哈利。 我没有心烦意乱。 他撒了个谎。 我只是想知道真假。 哈利， 你真以为能从穆丽尔这样恶毒的老太婆和丽塔斯基特那里得到真相吗？你怎么能相信他们呢？你了解邓布利多？ 我以为我了解。 他嘟囔道。 可是你知道丽塔写你的那些文章里有多少真实性？多吉说的对，你怎么能让这些人玷污你对邓布利多的记忆呢？ 他看着别处，努力不泄露内心的恼恨。又是这样，选择相信什么？他要的是真相，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坚决不让他了解呢？ 下楼到厨房去吧。 赫敏沉默片刻后说道：“ 弄点早饭吃。” 他同意了，但很不情愿，跟着他走到楼梯口，从另一扇门前经过。刚才在黑暗中没注意到，门上有块小牌子，下面的油漆有深深的划痕。他停在楼梯口细看，这是一块气派十足的小牌子，工整的手写字母，很像珀西维斯莱会钉在卧室门上的东西。 未经本人明示允许，禁止入内。雷古勒斯、阿克图勒斯、布莱克。 一阵兴奋传遍哈利的全身，可他并没有马上意识到为什么。他又读了一遍牌子。赫敏已经下了一段楼梯。 赫敏， 哈利说，他为自己的声音如此平静而感到惊讶。 上来。 怎么了？ RAB， 我想我找到他了。 一声惊叫，赫敏奔上楼梯。 在你妈妈的信里，可我没看见。 哈利摇摇头，指着雷古勒斯的牌子。赫敏看后紧紧抓住哈利的胳膊，疼得他直咧嘴。 小天狼星的弟弟， 他低声问。 是个食死徒， 哈利说。 小天狼星跟我说过，年轻时候加入的，后来害怕了想要退出，他们就杀死了他。 对得上啊， 赫敏叫道。 如果他是食死徒，就能接触伏地魔，他后来悔悟了，就有可能想打败伏地魔。 他放开哈利，伏在栏杆上尖叫道。 罗恩，罗恩，快来啊。 一分钟后，罗恩出现了，举着魔杖，气喘吁吁。 搞什么名堂？如果又是巨蜘蛛，我可要先吃早饭。 赫敏静静地指着门上雷古勒斯的牌子。罗恩皱眉端详着。 什么呀？这是小天狼星的弟弟，对不对？雷古勒斯·阿克图勒斯。雷古勒斯 RAB 挂坠盒，你们不会认为 我们来查个明白？ 哈利说。他推了推门，是锁着的。赫敏用魔杖指着门把手说： 阿拉霍洞开。 咔嗒一声，门开了，三人跨过门槛，打量四周。雷古勒斯的卧室比小天狼星的小一点，但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先前的富丽。小天狼星希望表现自己与家中其他成员不同，雷古勒斯强调的则正好相反。斯莱特林的银色和绿色随处可见，覆盖着床、墙壁和窗户。布莱克家族誓章和永远纯洁的格言精心描绘在床头上方，下面有许多泛黄的简报，粘成不规则的拼贴画。赫敏走过去看了看。 都是关于伏地魔的， 他说。 雷古勒斯似乎是当了几年崇拜者之后成为食死徒的。 他坐下来读简报，床罩上扬起一小股灰尘。哈利则注意到一张照片，一只霍格沃茨魁地奇球队在相框中微笑挥手。他凑近一些，看到了球员胸前的蛇形图案，是斯莱特林队。他一眼就找到了雷古勒斯，坐在前排中间，黑头发和略带高傲的表情，和他哥哥一样，但体型瘦小一些，不如小天狼星那么英俊。 他是找球手， 哈利说。 什么？ 赫敏茫然地问，还沉浸在伏地魔的简报中。 他坐在前排中间，那是找球手的。没什么。 哈利意识到没人在听，罗恩趴在地上查看衣柜底下。哈利环顾房间，寻找着可能藏东西的地方，走到桌边。然而，这里也有人搜过了。 抽屉里的东西不久前被翻动过，灰尘被搅乱了，可是看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旧羽毛笔，看上去被粗鲁翻动过的老课本，还有一只不久前打破的墨水瓶，粘稠的墨汁沾得抽屉里到处都是。 有个轻巧的办法。 看见哈利把沾了墨汁的手往牛仔裤上擦，赫敏说，他举起魔杖念道， 挂坠盒飞来。 没有动静。罗恩刚才在褪色的窗帘褶缝中搜寻，见状一脸失望。 那就完了，不在这儿。 哦，他可能还在这儿，但被施了抵御咒。 赫敏说。 防止被咒语照出，你知道。 就像伏地魔对岩洞中的石盆似的那种。 哈利说，想起了他无法召唤出假挂坠盒。 那我们怎么能找到他呢？ 罗恩问。 用手搜。 赫敏说。 好主意。 罗恩翻了翻白眼，继续检查他的窗帘。